对民间的恶感及敌意，以及煽惑他人使用暴力的煽动意图贴文。被捕的36岁男子亦都涉嫌曾经拍摄他人的不雅照片，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同酷热，下昼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4度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东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89点，跌476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0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5元，跌4.6；阿里巴巴87.05元，跌2.55；美团176.2元，跌3.8；盈富基金20.2元，跌4.8；恒生中国企业68.3元，跌1.92；友邦保险75.05元，跌2.15；南方恒生科技4.14元，系跌0.26；比亚迪股份287元，跌8.8；京东集团228.2元，跌6.8；药明生物71.1元，系跌2.7。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73，瑞士法郎8.251，澳元5.435，加元6.104，新西兰元4.928，欧元8.0399。每百日元对港元5.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4点，跌398点。港金报165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3.3美元，卖出17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嘅事故先。喺港岛嘅东区走廊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喺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现时都几多车噶，龙尾排队北角政府合处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段咧，亦都系较为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咧，现时亦都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仲有就系呢个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温思劳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而家司徒拔道下行近住兆辉台嗰段就交通繁忙嘅。湾仔菲林明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菲林明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会展对开嗰段嘅慢线咧系封咗路噶。九龙方面啦，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段就较为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太子道东油站至到这个九龙城回旋处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土瓜湾嘅上乡道就因为有啲紧急嘅水管维修啊。现时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跟住长宁街的第3、4线呢是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元朗公路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7:0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入咗喺一间铺头度，冇几耐咧，铺头入边嘅女 sales 咧就同小明讲：先生，你做乜一直咁样望住我啊？小明就答佢：哦，因为我入嚟嘅时候咧，你话中意嘅可以随便望望。 我中意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月二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啦，预告一下，今日咧六点钟嘅嘉宾将会有谭嘉仪， 系就会介绍佢嘅新拍台作品《不散》啦。咁里边都有佢自己真人真事嘅， 冇错，有讲佢一啲恋爱史啊，非常之久远年代。 都要攞翻人哋啲嘢出嚟讲。 六点钟咧就听佢 share 下佢嘅一啲爱情嘅经历啦，同埋一啲嘅谂法啦，俾大家听下嘅。 留意住啊，六点钟啊。咁今日想讲咧系我早几日去买黑超啊。 做乜嘢咧你？ 因为要 咩黑超咧？无啦啦， 因为 晒咩？ 都晒嘅。 通常人哋咩嘅？人哋咧戴眼镜嗰啲咧，都系就咁挂嗰啲镜片咧，或者渐变色嗰啲镜片就算噶咯。咁讲究嘅咩？你 有啲可以咁样套落去，然后揭开嘅，咁样噶嘛？或者有一啲就你讲渐变色，我爸用嗰啲咯，入到去室内头嗰几分钟系都系黑咪蚊咁样。 系，即系总之都系会有少 delay 咧。你入室内佢又转唔切色，你出翻室外佢又黑唔切咁样。 就好似啊，你去旅行有 jet lag 嘅时候，到你适应到，你又准备翻香港咁咯。 不过佢变色嗰下系几型嘅， 有型嘅。咁啊，但系我点解要买咧？ 嗯， 最主要系阿陈咪有讲啊，就拍嗰、那个户外嘅 DJ、 哦、 打碟 嗰个系嘛？ 系啦，因为其实你有阵时喺太阳强光底下，你攞个电话出嚟咧、 嗯， 你发现你唔系好睇到个电话个 mon 噶嘛？ 系啊，系啊。 咁 我係完全睇唔到啊！即係尤其啊，如果你咧嗰、那個 mon 貼咧 ，sorry 我打岔你，尤其咧我有經驗就係你加埋嗰個 mon 貼嗰啲防偷窺嗰啲貼紙咧， 你唔好话隔篱左右望唔望到个 mon 啦，系你自己都望唔到个 mon 啦， 自己都睇唔到噶。或者有阵时拎个 laptop 出去户外地方，你想用咧，你将佢校唔到最光，其实佢都。即系睇唔清楚噶嘛， 但系最惨系你校到最光同时间嗰个缺点就系佢会好耗电啦，同埋佢会好热啦，跟住尤其某一个品牌嘅手机咧，佢一热咧佢就会熄机噶啦。 即系你有好多呢啲户外你要对呢个电子屏幕嘅烦恼啦。咁因为打碟嘅时候喺户外，第一就系佢嗰日会用到电脑啦，甚至乎嗰个打碟嘅 controller 咧个控制器本身上面都有一啲屏幕系攞嚟。看住可能播緊嗰一 track 嗰啲嗰個 waveform 啊，咁你都需要睇一啲資訊，你可能現場你要做一啲叫調整啦。咁所以我就要幻想究竟，因為第一次咁樣户外拍就係、是、有啲咩嘅因素會影響到，或者你要預先去防止啊預備。咁所以我就知道平時啊。太阳底下都睇唔到电话，我估打碟嘅时候应该都未必睇到，咁就麻烦啦，咁就好真係会影响到嘅操作嘅咁。 但係唔係会嗰啲通常个 setting 係会单把太阳遮喺上高咁样先咁样。 有啲外国嗰啲呢佢可能喺嗰个控制器上面啦，佢已经整一块黑色嘅胶嗰啲。 挡一挡太阳。 挡嘅係啦。咁就你唔使要用人手遮咁。咁所以呢个係一个原因令到我要买黑超嘅。 因为黑超係平过嗰块黑色， 唔系嗰块要装嘅，成好麻烦嘅。 Oh, okay, okay, 黑超呢个系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两个字造型。 哦，即系讲到尾都系为咗自己好睇。 唔系，又冇咁讲。 你讲啊嘛， 即系佢有一个实际功用嘅。 咁多原因， 同埋咧，有时真系嘅，我睇一啲人打碟咧，有黑超同冇黑超嘅分别在于咩咧？即系如果你冇黑超，其实你即系。你睇到對眼，如果你對眼咧，有時你打碟你冇觀眾咧，或者你冇一個焦點，有陣時你唔知望邊度，個人猶豫啊，或者個人你可能有少少叫做小失誤，咁你要補救嘅時候，你可能喺呢塊面度會顯露到啊，你隻眼好緊張、哦、或者望咧，咁嗰塊黑超我睇外國嗰啲係咁樣。 我明啊，我見好多男士去到沙灘都係會戴副黑超，咁佢嗰個自信就會大好多， 同埋可以方便睇得清楚啲 嗰啲金睛火眼就 出晒嚟啦， 系啦。 咁我想攞嗰个黑超第二个功能就攞嚟遮住自己对眼，咁、 哦、 就冇咁尴尬咯。 OK 咁基于呢两个原因之下咧，我就要物色一副太阳眼镜。 系 咁屋企本身有两副嘅，两副我戴过都唔得。首先第一副 唔得咧。 戴落去好核突咯， 度数唔啱， 核突啦。 哦、okay ， 简单嚟讲就系核突啦。 OK OK， 第一副又买， 第一，因为嗰、那个因为系嗰啲黑超，其实同你买眼镜一样，佢有唔同嘅型噶嘛。 系， 我第一副黑超系有度数嘅。大学嘅时候翻 intern 买嘅， 踩单车戴嗰啲啊， 类似嗰啲运动型咯、 哦， 因为我嗰时做高尔夫球场，长期要户外，咁、哦、已经翻工前啲即系前辈已经话你最好准备定、嗯，因为你长期户外工作、 okay、 对对眼真系唔好嘅， 所以嗰副就系攞嚟睇树嘅， 睇睇高尔夫球场嘅，嗰、 哦、阵、 okay、时都未使睇树，啊睇树都好似有啊，都系戴嗰副啊。 Okay, okay 跟住第二副咧，就系嗰阵时早几年咧，要去啲船河咧， 吓 你咁你又想即系晒啦，早几年啦， 船河 系、 啊、 就去 U 记买嘅 ，OK，, okay, okay 但系嗰副嘢咧，我唔知系咪摆喺间房度个柜桶都热咗好耐咧，佢嗰啲胶有少少溶溶地，即系变咗形啦，咁、哦、所以两副都用唔着，同埋嗰啲嗰副喺 U 记买嘅咧，几年前佢系白色粗。粗边嗰啲， 即系好浮夸嗰啲， 两个字，我唔用浮夸 ，OK OK， 我用 MK， 我尽量用一个好啲嘅形容词啊。咁你自己都认啊，冇办法啊，真系。 咁所以基于条件之下，我就作为一个咁中意用旧嘢同埋唔中意买新嘢嘅人嚟讲，都一定要焗住买啦， 系啦， 合理啊， 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合法啦。 你要买嘢，你点讲都合理嘅，你有钱就得噶啦。咁跟住咧，跟住最后你 target 咗啲咩款咧？系咪 Top Gun 啊？即系因为呢排睇啊 Tom Cruise， 因为我觉得戴嗰种叫做飞机师型嘅 乌蝇镜。 嘅黑超有你个面型或者你个 feel 要似先得嘅。 哦，咁一睇 得自己唔 系 啊，睇字唔系，睇字唔系 Tom Cruise 嘅 料啦。 你 梗系唔系飞机师啊？你系 我系放飞机师系嘛？前面仲有多个字啊，放飞机师。咁我就另外亦都同时我有一个念头，除咗头先嘅功能上之外咧，上网睇咗好多片，睇啲 DJ。 究竟是戴咩？有一個好中意嘅 DJ 叫 James Hype 啦，咁佢戴有一款嘅太陽眼鏡，我覺得幾好睇。咁佢哋有時夜晚都戴，因為你知嗰啲場地好勁，嗰啲光、嗰啲 laser 啊、lighting 咧，其實都係攞嚟保護自己對眼啦。咁佢嗰種咧就係、是、圓形嘅，真係圓。即系圆到好圆嗰种，唔系椭圆啊，纯圆形嘅形状。 系咪、哦、即系周星驰回魂嘅 嗰种啊？系啦，不过佢可能会大少少嘅。 OK OK。 然后用极度右边嘅框，总之系黑色嘅。系、啊、啦，咁嗰种望起上嚟有少少有少少，我唔知系有少少 style 啦，佢代表咗一样嘢啦。 哦 ，OK。 系啦，同埋我呢啲。唔系要懒型嘅人戴好似啱数啲，因为佢有少少有阵时你戴到方糖镜咁咧，有啲滑稽啊嘛。 有画面，有画面，有画面。 即系你着到唐装戴就 啱数，啱数，啱数，系 系。系啊，你用清朝嘅剑，唔系明朝嘅剑斩清朝嘅军咁啊。 但系你去沙滩，你着嗰啲叫咩啊？沙滩裤，你唔系着唐装嘅。 最多 OK， 我就因为见嗰啲外国嗰啲咁样啊，咁你就即系 reference 我，咁就买啦。咁啊，网上面其实都唔少嘅。跟住又上網 search， 咁跟住你知呢個大數據嘅世界年代咧，你 search 過下之後，你就會不斷喺啲 social media 嘅廣告就係 就彈出嚟啦嘛。 咁其實有好多外國啲網店有嘅，咁你當可能200多蚊就寄到嚟香港， 係， 但 係 唔夠時間，因為我星期六先去處理呢件事，星期日就要有啦。 架飛機飛唔切啦， 飛唔切啦，飛唔切啦。咁啊又喺香港運啦。咁我喺觀塘嗰邊，咁啊即係多啲鋪頭。咁我就有一棟咧，其實有六七間嘅眼鏡鋪噶嘛。咁跟住我就去物色呢一款眼鏡啦。咁每一間入到去，我都會問佢有冇我想要圓形框嘅右邊嘅咁啊。咁其實我發現原來。我可能咁啱我去中嗰啲啦，我去咗六七间咧，得两间系有嘅啫，款式真系唔多选择嘅。咁你冇网店咁多，咁我唔知系本身个 trend 唔系兴呢一种，所以佢冇入好多货定点啊？因为入亲佢都问我，先生要揾咩噶？啊，太阳眼镜嘅。哦，你系咪想揾咩？ 阿 Ray 嗰只， 阿 Ray 嗰只啊，咁全部都系 sell 呢只，我唔知点解。 阿 Ray 同埋阿 Ben 嗰只咧系好受欢迎， 即系 Star Wars 嘅 Ray 同埋卡同埋 阿 Ben， 阿 Ben 加埋就系。我成日都唔记得嗰两个角色啊！自从有人整咗张面图，我就记得一个叫 Ray， 一 个叫 Ben， 系啦。咁佢嚟嗰副就好受歡迎嘅， 係啦，咁係啦，可能大家都中意咯，香港人。 Tom Cruise 真係戴到好型噶嘛？ 係啊，咁我所以我發現好多佢哋第一句都一定係問你係咪要阿 Ray 嘅。係，我唔係啊，唔係啊，係啊，因為貴啊嘛。我想問下200多，我諗住香港揾唔揾到呢個價位啦。咁後屘我就話唔係，我揾到兩間有嘅。咁其中有一間咧個經歷，我覺得幾得意嘅。咁又係入到去同佢講，我想揾啊圓形嘅咁，佢話：哎有啊有啊，先生俾你睇下啦咁。咁佢嗰種咧都係圓形鏡嘅黑超，但係咧佢上面即係兩塊鏡片嘅上面咧，佢有條橫梁喺度嘅。 哦，即係嗰個鼻梁位啊，佢有兩條橫梁嘅，有一條係喺中間嗰個鼻骨嗰度，一個咧係就係再上多一少少嘅時候，再加多一條橫梁俾佢。 嗰條就好明顯打橫成條咁樣。係啦， 即係橫跨咗兩個嘅鏡片啊，咁樣。 係啦，就唔係淨係鼻托出嗰個位啦，多咗一條。 好常見啦、啊、呢、這個款。 但係因為好蝦人戴㗎，我只試過戴。都唔係好啱數，同埋、 哦 okay、 我上網睇嗰啲，我自己期望唔係呢一隻嘛。 蝦人大啊， 係啊， 炒蛋大， 果人就未必大咯，係、 okay、 啦，蝦人就大了。 俾人投訴，我哋今日無聊到俾人投訴啊！ 今日有 feel 啊！今日。咁然後我就同佢講，我想問有冇一啲冇上面嗰條橫梁嘅圓形太陽眼鏡啊？咁嗰、那個我唔知佢，我都唔想形容佢哋未必淨係 sales 嘅，因為佢可能係視光師定啲，我唔知，因為眼鏡鋪有好多崗位噶嘛，唔係純 sales 噶嘛。咁總之嗰位朋友就話。冇㗎喎，其實呢一般圓形嘅框嘅話呢上面都一定有呢條㗎啦咁。跟住我聽到係吓咁我之前一路見到啲 嗰啲係咩嚟 㗎咁。咁佢好 firm 㗎喎。咁然後我就再話唔係喎，我係想要冇㗎喎，應該有㗎嘛，見佢冇㗎，其實冇呢類㗎，你見到嗰啲呢我哋即係圓形嗰啲一定上面有一條先至。佢嘗試想開始解釋。當佢開始解釋嘅時候呢我就截停佢啦。我就話唔係啊，我多謝解釋俾我聽。不過咧，其實我見過，所以我知道有咯，係啊。咁你呢度有冇啊？咁咁佢就突然之間咧個面色一沉， 係， 然之後就 同我讲话，哦，咁你戴嗰啲咧，可能系啲镜片要再细啲噶啦，即系好似溥仪戴嗰啲。 唔系、哦，佢形容得几好、哦。不过我知道，因为你嗰个镜片要比起溥仪嗰一只系再大 啲 嘅， 即系唔系去到真系， 即系唔系好细块镜片，啱啱遮到只眼嗰一种， 即系唔系5蚊银咁大咯。我嗰度系好系50蚊咯，如果计个面积。 唔系咁，你咪直接俾张相去睇咪得咯。 但系因为由佢嗰一句，因为圆形呢样嘢，我冇谂过佢系一好多直接嘅概念啊。我唔系话椭圆， 唔系鹅蛋形， 系啊， 圆形就系圆形， 吓做埋符号嘅圆形 ，perfect circle， 系啦，咁唔系一件好复杂嘅事啦，咁所以再加上佢嗰句话冇噶，冇呢啲咧，然后就继续 sell 佢自己嗰副眼镜、哦，就令我有一种， 唉，算啦，你都系 sell 嘢啦， 系啦，或者有一种觉得系，佢觉得你应该未必识嘅，咁就尝试用佢嘅认知去。哦去 override 你嗰样嘢啦，咁我觉得呢种感觉唔太舒服嘅，因为佢嘅语气觉得好似系我 你唔识嘢， 系啦系啦， 你自己夹硬入嚟揾啲嘢， 系啦冇噶呢啲，你边系有呢啲嘅啫，咁样有一种咁样样好强烈嘅感觉，然后要去到我话唔系我真系见过你咁，佢先至日褪态，同埋好似有一种系哦，咁你嗰啲一定有一种。好难听啲讲，就系要揦翻扎沙嘅感觉， 明 成个观感唔舒服嘅咁。 有嘅，但系你讲嗰种咧，我有见过，但系的而且确系即系你去坊间一啲眼镜铺咧，系难揾啲嘅，即系因为佢嗰啲通常系有啲设计师咧，即系佢出咗一个品牌，净系专卖墨镜、太阳眼镜嗰啲，咁佢入边可能有好多款式咧，先会有你呢一种讲呢啲嘅，或者你上网买就可能会容易啲咯。 但系我觉得就系佢个处理，即系佢可以话、啊、我哋冇咪咩咯，但系佢又唔使讲到。我唔识，因为后屘我去咗另外一间，头先话有两间揾到啦，另一间咧最后佢嗰个都唔系 perfect circle 嘅，少少啦。咁啊倾开偈就问我啊、哦，我拣咗噶啦，咁佢帮我即系抹紧眼镜嘅时候，哦呢款眼镜原来都几难揾噶，咁嗰、那个即系年前资深啲前辈 D 级嘅即系师傅咁啦，佢话哦呢种难揾，因为咧其实一般可能会用翻眼镜嘅框，然之后换太阳镜片落去咁、哦、样嘅咁，即系佢呢个解释我就会明白啦，而唔系嗰种唔系啊冇嘅、啊，个世界边有呢啲嘢咁嗰啲咯。 不过好多眼镜铺老板都中意听电台嘅，惊俾佢听到。 唔系咁，如果你系嗰间你听到嘅话，我会话俾你听，做一个客 系真系会有嘅。 系啊，同埋喺我个角度，我会希望嗰个对话系点样样。咁咯，系啦，就系咁咯。 咁啊，今日我嚟播一首， 啊、首 都有都有啊，呢、這 个。因为佢个 M V 里边个造型嗰副眼镜就好贴近我想要嘅。 其实你系咪就系、是、就系、是、想扮佢啊？你 系啊，跟住 M 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可以睇埋佢个 M V 就知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愿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临场歌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方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待身份再牵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闷透？放细双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 是作对，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从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渐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质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前世今晚醒着过一世都未犯，重现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人，狂骗是佢所有路灯， 听闻 MC 的老派若回之必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12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889宗本地感染同234宗输入个案。学校方面，新呈报549宗阳性个案，涉及383间学校。过去7日有199间的学校出现两宗或以上个案。当局亦都建议14间学校的部分班别要停课一星期。另外有3间长者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部分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医管局说，再多11名新冠患者离世，包括昨日公布在东区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的22个月大女婴。11名离世人士年龄介乎22个月大至96岁。医管局说，确诊人数增加，死亡人数亦都有上升，形容上升速度快。7月初每日有1至2人或者2至3人死亡，近一星期平均每日有5至6人离世。至于正是留医的35个月大男童，昨日已经离开深切治疗部，转往传染病隔离病房。他现在情况稳定，没有发烧和没有抽筋。政府宣布，在考虑专家意见之后，医务卫生局局长已经批准将科兴疫苗的最低接种年龄由3岁降至6个月，作标示外使用。当局已经备有相关疫苗接种安排，今个星期内公布。发言人说，根据相关临床试验和本地青少年接种的研究，专家认为6个月至3岁以下的幼童可以接种3剂科兴疫苗，每剂剂量和较年长的儿童和成人相同，接种间距和较年长儿童相同。至于伏必泰疫苗，专家亦都建议6个月至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接种3剂疫苗，每剂是1/10成人剂量。政府正是同相关的药厂商讨洽购特定的儿童配方。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行程等的提问，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有关立场和态度十分明确，已经多次明确展明中方原则立场，并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密切关注佩洛西的行程。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中方主权安全利益。华春莹说，全世界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挑衅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美国需为此负全部责任。他强调，佩洛西无论以什么理由赴台，都将会是愚蠢、危险和不必要，是危险的赌博，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样更加鲁莽和挑衅的行动。如果美方对两岸形势判断错误或者处理不当，将为台湾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繁荣和秩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俾你拣，你想做学生啊，定系出嚟做嘢啊？ 斌臣，其实好难拣啊，因为做学生嘅时候咧，有嗰阵时嘅开心嘅，虽然唔系特别中意读书，但系好似做学生呢个身份咧，生活比较无忧一啲，要烦嘢少啲。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空了的份延长，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真过真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结果？将要毕业的失去礼堂，当四方舞头上戴希望。 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嘅，甚至仲有廖志维一起作曲添。编歌监制 Mike Orange， 作词有林若宁，佢名字叫德，王明德。

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腐蚀面纱。 听过叶燕婷 Frankie 叶嘅派头作品叫 SF。虽然做学生好青春，但出嚟做嘢咧，你就明白呢个世界冇钱，好多嘢都做唔到啊。 会指尖装买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装有一转好，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reen，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呼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I'm not a fool， 期待，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据，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n. Yeah, 用了自己苦笑，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一名嘅 Jamie 张天明 No Money No Honey， 所以有啲人会选择人生里面出嚟做嘢赚钱，然后买翻一啲青春同快乐。 件好好的建筑，活着似一生长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 派台作品叫做 Peachy Party， 但你知道经过一晚 party 再开心都好，第二日瞓醒觉都是要面对现实。长远来讲，唯有找自己内心的舒适圈，令自己意识可以逃离这个世界。 Bad things happen whenever I try to think of you. If this happens for a reason, then I have no excuse.Between the lines, I'll find the perfect

晨。今日呢位嘉宾咧，我哋送过几卷俾佢，难度都几高。不过见你同佢好似都吓有计倾，交俾你谂啦。 今次啊，我决定啊，要用英文去挑战呢个难度，所以我送呢一句俾佢。卡伊言相信。 哇！我即刻想接一句，将来再必可。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谭嘉怡啊！ 嘉怡你好， 今次呢一句啊，系咪有啲一头雾水咧？呢、這个完全系呢你眼前嘅呢个四眼仔谂 嘅，用你嘅英文名去改嘅，因为我哋每一次见你咧都系用中文啦，咁啊突然忽发奇想，我哋好似真系冇用英文去试下做呢个创作。咁啊，啱啱俾我諗啊，卡伊卡伊個伊音好似有得食喎，咁啊依然相信啦。 哇！係咪終於知道嗰句嘢嘅精髓 啦？咁、那個卡字就唔理佢啊？ 唔係啊，咪照用英文寫咯。我而家拆唔到個卷，我打一個死裂啊！ 攞嚟啊！係啊，即係將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嘅食字方法，可能會用譚家怡乜乜乜咁。我哋而家英文就卡伊乜乜乜咁樣。 我以為你話卡哇伊咁樣。 都 OK 喎，呢、這個待住先咯。 好啊好啊，下次用。 下次咯，唔係同埋呢啲唔使我哋講啦，係嘛？ 哦，睇到嘅， 睇到啦。 睇到。 喂，但係咁我要恭喜你喎， 多謝多謝。 喺呢個劇集歌嘅獎項上邊、嗯，我都有一個銀獎嘅成績啦，好開心啦。 係啊，好開心啊！根本係完全係一個 surprise 嚟嘅、 嗯， 因為咧我哋收到通知就係話要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係關於頒獎禮。咁、就係港台同 TVB 合辦嘅一個大型嘅頒獎禮。咁其實自己本身真係冇諗過會有啲咩獎項啊，或者啊佢哋可能介紹一下當日會點樣啦、啊。咁點知一嚟到呢，佢話唔係啊，嗱今日呢係得好少嘅歌手會到場嘅啫。咁、而我哋都會即場就頒發一啲獎項。跟、住我就嚇，好彩我有化妝啫， 有備而嚟啫，好彩啊！ 係啊，好驚啊！跟住咧，我又要即刻諗下啦。究竟係邊一首歌咧？又真係完全唔知道。所以咧，上到台咁，佢就揭曉咗係不可能發生呢一隻歌啦。咁、我自己哇都好開心，因為我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噶。 嗱咁啊，恭喜恭喜，系得到呢个奖项咁啊！但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终于可以揭得开啦！ 卡伊言相信， 好靓啊！你写噶？ 梗系唔系我啦，我 佢写就大件事啦。 我 歌圣写嘅， 就墨宝咁样噶啦。 我监制啊，卡文写啊。 哇，卡文姐写嘅。 系啊，每一次我哋都系交俾佢啊。咁耐以嚟，我哋都系辛苦咗佢帮我哋即系提字啊，每一次都。 冇错，咁啊呢一个 topic 咧。即系都想同你回顾下，即系趁你又有奖攞咁样，就即系都讲下，都做音乐做咗好多年啦，嘉怡就会唔会话，其实即系由最初入行参加比赛到可能去慢慢自己去做自己嘅作品啊，你自己会去作下曲啊咁样，跟住发现咦？望一望自己已經有好多作品，但係可能有一啲嘢，可能你都係會攞得好實嘅，即係有一啲嘅理念啊，喺做音樂上面有一啲嘅堅持啊，其實都仍然相信、我係應該要咁樣做，一路都係堅持住，有冇 有 一啲咁嘅嘢呢、 都一定有啊，因為其實一開始入行嘅時候，即係可能做音樂嗰個心態咧、就即係會啊，好想即係唱一啲自己中意嘅歌。自己中意聽嘅歌，咁但系咧入咗行之後，咁可能始終係一個商業啲嘅，有少少商業社會啊咁、樣，咁咧就會有時咧會有啲引誘啊，會唔會做一啲商業性啲嘅歌咧？即系啊，大家一聽就一定會好朗朗上口啊，或者好 pop 嘅，即使你自己唔中意都好啦、你都要唱。咁但系咧，我就係、都有曾經喺呢啲地方度迷惘過啦，亦都。周旋咗一陣，咁但係最後我都係覺得 why not 即係唱一啲自己真心中意嘅歌，我覺得咁樣先至係會打動到人咯。咁、所以我係依然相信咧，係要唱一啲自己真心好中意同埋。 最好是一些即係自己好代入到嘅故事咯，同埋自己嘅諗法啊。 咁因為你頭先講，即係曾經有喺嗰個諗法當中周旋啊，咁最後解得開，行得到出嚟，係有冇一啲經歷過啲咩，或者可能同某啲人傾過，有啲説話聽完之後 bling 一 bling 依係，其實應該係咁樣諗嘅。 其实都有经过咗好长嘅时间，咁我其实有啲咩音乐上面嘅问题啊，或者喺感情上有啲咩问题呢，我都系同我哥去倾。 系Alan 系啊，你都记得啦。 我记得 啊，Alan 咧，佢系我嘅叫做咩啊？人生教练， 好紧要啊。 咁所以咧，咁当时我有时有啲迷茫啊，或者要选择嘅时候咧，我都会同佢倾。咁佢都系次次咧都会好好 ，base on 圣经上面嘅原则去话俾我知，点样由心而发啊啲嘢。即系你要将你所有嘅计划交俾神啦，咁就唔好用你自己嘅 understanding 去行出你自己嘅路咯。因为有时自己都会啊，好想我靠自己嘅能力，我可以做呢样嗰样，但系咧做出嚟嘅成效真系唔大噶。咁但我发现如果我放手去交俾佢咧，咁其实啊自己个心又开心啲。又有平安啦，咁真係我觉得我哥成日就係会提醒我呢样嘢要由心而发啦。咁所以佢就将我嗰个諗法，即係可能做一啲商业性啲嘅歌呢，将呢个諗法扭转咗，佢话唔好啦，你都係做返一啲你自己真心鍾意同埋你自己故事啦。 咁但係因为自己叫做由心而发有咗一个坚持啦，叫做即係由心而发嘅作品会即係叫做个 priority 高啲。咁会唔会都需要自己通咗啦，咁同身边合作嘅单位等等，咁因为即係对方可能其他人都有佢哋相应嘅考虑㗎嘛，始终都即係一个可能好大嘅团队咁。嗰啲系咪都需要花啲时间去沟通呢？又 因为每一次做每一首歌咧，都会同监制去倾啦，或者系同作曲人去倾，咁所以都还好嘅，即系大家唔会话好大嘅差别啊，嗰个意见上面，因为始终都系其实作曲人啊或者监制佢哋都好想歌手有自己嘅故事可以带到出嚟，咁譬如 I Saw Me 之前啦，都系真系同填词人啦，同阿 T-Rex 同埋阿监制陈巧威咧都去倾啦，点样 I Saw Me 即系已经有呢个主题啦，但系你内容又想讲咩咧？咁我就话其实我都好想讲，因为嗰首系快歌嚟噶嘛，大家都从来冇见过我咁 wild 嘅一面，咁所以咧就想带出我原来咧都有一个wild 啲啊，又会揸电单车啊，中意玩刺激嘢啊，水上活动啊，咁样就带出我自己嘅另外一面俾大家睇。咁而今次呢首新歌咧，亦都有同 Randy。佢去溝通過啦，咁因為呢首歌係佢寫嘅，一佢寫嘅時候咧，佢就話諗起佢自己嘅 family 啊，佢話啊，如果有一日要離開佢哋，我真係會好 sad 好 sad， 咁佢就寫咗呢隻歌，咁我自己即刻就諗到係，其實我都會有一日可能屋企人會離開啊，或者我亦都有曾經試過有個男朋友。因为大家嗰个生活上面咧，即系个地方唔同啊，被逼分开，但唔系唔中意嘅。咁而呢啲都系一啲好痛苦嘅分离啊、分别啊。咁所以就将呢个故事写咗落去咯。 咁喺自己作品度，因为你都即系而家会知道就是、可以摆到自己嘅谂法啊等等落去就最好最舒服咁。咁喺题材上面，头先有讲呢一啲啦。咁但其实喺音乐风格上面，其实有冇啲你自己向来自己好中意听嘅？虽然可能未必大家听到。你推出的作品有嗰啲，但其實你自己暗碼底，其實 成日個 playlist 我個 playlist 係 呢啲 㗎， 係我屋企啊，中意自己唱呢啲㗎，即係有冇呢啲咁樣樣嘅唔同自己中意嘅歌手啊類型啊等等喺度咧？ 有，其實我好中意快歌啊，講真，咁所以之前我做到一首快歌咧，係啊，我真係好開心啊，即係好似完成咗自己做歌手嘅一個小小心願。都是其中一个。 是会听啲咩类型嘅快歌嘅自己？ 我会听 K-pop 啦，跟住有听一啲外国嗰啲，同埋以前咧都会好中意听一啲 R&B，都即始终都系有啲 beat 啊，有啲 groove 嘅嘢都中意啊。系啊。 咁同埋呢啲就系好似有时你揸住即系揸住唔知揸住架车听定系点样样，或者喺屋企摁嘅时候， 系飞紧呢个电单车嘅时候， 就好似爽啲咁样样啊嘛。 系啊，好开心。 心噶。 系咁，所以其实会唔会都即系 I Saw Me 之后，即系虽然今次不散就一个抒情歌啦， 系、嗯、啊系啊， 其实都有谂过自己中意嘅，甚至 I Saw Me 都几好啊，大家反应都会唔会、 嗯、 之后都有谂过继续出下，甚至乎 R&B 嗰啲都 可以玩咁、啊。其实我好想噶，即系之后嘅发展咧，希望有一啲、嗯、可能都系 upbeat 啲嘅歌咯、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 playlist 入面是真的慢歌很多， 嗯， 所以呢我自己還掂都咁喜意快歌，即係都想出多幾首啊， 嗯、 即係或者一啲中版快，有啲 R&B 其實我都好喜意。 同埋咧，我都好記得曾經一個時期，就係嘉怡嗰段時間都出好多一啲英文歌詞嘅作品， 哦、例如 Can't You See 咧，呢啲都好受歡迎嘅、嗯。會唔會其實咦，反正自己又好中意聽一啲歐美嘅快歌啊 R&B 嘅作品，而大家又好接受到你填一啲英文嘅詞，咁不如索性舒服少少做一啲。直头可以是唱英文的 R&B 都 OK 啊！ 其实我真的很想啊，嗯、因为呢、嗯、我是看到 Gareth Tong 咧，哇，佢、嗯、啲歌好正啊，仲要全部英文、啊。咁而我亦都见到哇，其实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咁、 嗯、 因为以前我会 concern， 其实在香港出英文歌得唔得噶？即系会唔会冇人听噶？但我觉得哇，只要佢亦都系咧由心出发，我觉得佢写啲歌词好好啦，自己又作得好好，所以我希望。嚟紧我都会即系无论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嗯、自己写嘅歌都最紧要系有自己故事咯。 系，同埋因为你会见到而家一首歌里边中英文嘅比例其实系即系冇以前咁极端， 系啊， 可以模糊， 系啦，即系你甚至乎一半一半都可以有。 系啊系啊，冇乜所谓，我都系最好系好听，即系最紧要好听咁就得。 系啊，同埋喺演绎方面，佢、嗯、哋有时会听到就系佢哋将广东话嘅唱，你听到系广东话，但系唱到好似英文嘅歌词，咁、 嗯、 变咗 blend 咗落去中文英文夹杂咗。即系我平时有时讲嘢都系啦， 系啊， 即系我 send 个 message 咁，其实都系中英夹杂啦。 系啊 ，send 个 message。三個字有兩個英文嚟嘅，其實諗下係咪先？ 係啊， 咁變相好似即係好似係一個幾好可以俾你探索嘅領域嚟嘅都。 係啊，其實自己好想有一首咁樣嘅歌，即係可能中英夾雜啊，好得意。我覺得呢個係而家都幾興嘅一啲歌詞添。係 係、 啊， 所以會唔會而家都開始物色緊一啲嘅監製，物色緊一啲編曲嘅音樂人去諗諗，會有冇一嘗試下向呢一個方向，即係 R&B 啊，做一啲 beat 嘢嘅。嘅諗法去做， 會啊會啊，即係而家都會同公司去傾緊嚟緊嘅方向啦，同埋即係做啲咩歌，咁我都會提出下呢樣嘢嘅，即係好想做一啲啊、哦，可唔可以做多首快歌咧？咁樣 有冇邊啲嘅音樂人，即係假設冇任何限制之下啦，即係香港嘅音樂人，你會想同佢合作咧？ 我知道我知道，我估到 邊個？ 佢一定係想同呢個 MC 張天賦合作，因為咧佢幫我哋拍呢一個咧金曲嘅宣傳片嘅時候，佢都話好欣賞 MC 嘅， 係啊？點解你會知㗎？ 我有睇啊嘛， 有睇咪知咯、啊。 賣曬廣告啊，其實真係，我喺電視都見到。 係咪啊？係咪先？係咪先？定還是都仲有好多自己好心儀嘅一啲音樂人，其實真係都可以。去合作一下咁樣， 咁都仲有好多嘅，咁、嗯、當然 MC 係排第一位啦。佢真係好，即係唱歌又好好聽啊！咁、 嗯、 亦都好欣賞佢所有嘅才華嘅。跟住，但係你話叫我數出嚟啊？咁 冇，唔會，我相信你一定數得出嘅。 係。嬌笑也敢跟你飛車切磋。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真心。Top, 'cause you're feeling so hot. Did you know there's an easy door?

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嗰度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古城。亦都影響到咧英皇道西行線轉上東區走廊中環方向嘅龍尾過咗鰂魚涌站嘅，受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響，而家沿住東區走廊去中環，近住和富中心至到太古城段咧仍然係慢車嘅，咁啊經過時間小心同忍讓啦。英皇道西行線轉上東區走廊都係有啲塞噶。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分别排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军营，龙翔道龙尾喺彩虹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青山公路明爱医院嗰段就较为多车噶。而九龙城嗰边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轉型 上姐为了想买多一两件首饰，就抛个身出嚟卖唱迎宾啊！ 乜原来你平时嚟艳阳天唔系嚟 hea， 系嚟勾啲熟客买货啊？ 唉，好小事啫，自己搞到嘅咪谂办法去解决佢咯。 嚟紧一集转型，母子亲情大考验，香港电台第二台威廉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他们安排打疫苗啦！打了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哎哎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ne, so done, so done. 卡依然相信。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谭嘉仪嘅，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头作品不散啦。咁头先你都轻轻讲咗少少个背景啦，咁我哋就继续讲多啲呢首歌。咁啊，我同阿斌亦都会按住呢首歌，我哋想估下关于首歌嘅嘢，交俾你揭晓嘅。 好，咁啊，我嚟先啦。首先咧，因为我想估嗰样嘢，就都同编曲有少少关系，就是、因为以往嘉仪比较多嘅作品，其实都系以一个钢琴去做个基底，因为本身嘉仪自己又识弹啊，咁样。咁 但係今次既然啊可以又自己揾一啲喜歡嘅監製啊、作曲人、編曲人去合作嘅時候，我覺得可能你就係咪特登揾 Randy 就係睇中佢吉他非常之叻、 嗯， 你不如做一首作品係都可以係揾個叻吉他嘅監製去幫下手波咁樣，咁所以今次就揾咗 Randy 嚟去合作去做呢一首嘅不散啦。 係，咁我估埋咗橋啦。 好， 本身我對自己估嗰個咧就冇乜信心，但係聽你頭先上半 part 講咧，我有少少信心，因為你話會即係啲作品希望自己嘅一啲感受、一啲諗法等等擺落去。因為我覺得今次呢首歌不散揾咗林忆蓮填詞啦，咁但係裏邊嘅歌詞有一啲我覺得係喺描述感情當中咧幾仔細嘅，即係例如去到講一啲想當初賞花之類啊、 嗯， 又或者可能係講到聞到你衣服嘅味道，呢啲我覺得係好仔細到，我係想估其實呢一啲係你自己經歷過嘅咯，然後你去、嗯、即係可能同佢哋去講嘅時候，哦呢、這個 topic 我都有啲咁樣嘅經驗，咁然後佢哋就將一啲你分享過嘅嘢、 嗯、 當中一啲 elements 啲重點抽咗出嚟， 嗯， 呢、這個就係我想估嘅。 好，咁我而家开股咯。 系啦， 系。 其实两个都啱嘅、 哎， 但系咧，系、 哎、咪一定要定手掌噶、啊？ 我两个 但系 大 型 鸡啊，真系啊！ 但系需唔需要一定拣一个先？ 唔使噶， 唔使噶。 挑两个估得啱唔啱得噶啦？ 哦，好啊，咁两个都啱。 好彩冇拍错。 唔系啊，你好靓仔啊，但系唔系咁细咯，咁样。 好，咁我哋逐样讲下先，不如讲下今次揾啊 Randy 去合作，咁啊亦都有黄少明去帮忙编曲啦， 系 啊，林忆蓮作词，咁啊今次呢个班底系点样去揾嚟嘅咧？吓， 其实真系讲得冇错，因为我知道咧佢做好多演唱会啦，跟住又做好多好正嘅歌，我真系有 search 过佢， 系， 咁亦都知道佢好靓仔嘅， 你 stalk 佢 IG 啊，系 啦 ，stalk 过佢 IG， 咁啦，人哋结咗婚。 诶、哎，做个朋友啫，唔惊嘅。咁啊，见咁靓仔，咁梗系快啲揾佢合作啦。 咁你 send message 俾佢系咪啊？ 其实佢有问咗公司先嘅，因为好欣赏佢嗰首吉他啦，同埋佢所有作嘅歌。之前有作过俾卫斯啊，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啊，哇，嗰啲歌咧，虽然即系我自己咧系可能会中意一啲再中版啲歌，但系嗰首咧唔知点解，哇觉得好好听。咁跟住咧，亦都有好欣赏佢，有即系去帮一啲演唱会去做一啲监制，有时亦都做好多唔同嘅 producer 啦。咁所以今次就真系问咗公司啊，会唔会可以邀请阿 Randy 去寫一首歌俾我咧，系、啦，咁所以就系促成咗今次嘅合作咯。 系、咁公司 OK 咗，咁跟住就系咪公司联络啊？定系你自己都 send 个 message 过去，即系 哦有啊有啊， 靓仔等我自己嚟啦， 系啊，诶、大家唔紧， 公司同事唔好咁辛苦， 粗重嘢交俾我啦， 梗系啦，喂，快啲攞电话嚟啦，咁 系啦，咁跟住咁你嗰个开场白点样？有冇紧张啊？ 有啊，有紧张啊！我 send message 俾佢嘅，我就话唔知。即系我讲咗一大堆前面嘅嘢先啦，咁最后就系唔知道可唔可以今次有机会可以同你合作去做一首歌咧咁样，咁佢就好 friendly 咁样复我，梗得啦，冇问题啊，唔使咁拘谨啊。 我对你前面嗰辑有兴趣，你究竟我对你前面嗰辑开场白究竟你系赞佢啊，介绍自己啊，或者点样嗰啲，我对嗰辑有兴趣， 样样都有， 出得街噶嘛，系嘛？ 唔系 send 咗张字限俾 我，认唔认得我？ 你睇门口有个果篮都送咗嚟噶啦，以表我嘅诚意咁样嗰啲。 你望下出边， 咁佢好快好爽快咁就应承咗啦。 系啊系啊，咁系啊系好开心咯。 咁嗰时邀请佢系即系监制嘅 position 之外，亦都即系要同佢讲埋，就希望即系都会想揾佢即系作一个旋律咁样样。 其实一开始我哋系未咁深入嘅，即系可能倾下点样去做呢只歌啦，想做一只点样嘅歌。咁佢其实揾咗好多 demo 俾我听。 系。 咁但系最后咧，我话其实你有冇一啲你自己嘅 demo， 我都想即系听咧咁样。咁佢就话我其实好少作啦呢排，但系咧。都有一两首嘅，跟住佢一 send 呢一首俾我，我就已经中咗，好中意啊！咁所以 即系我哋其实真系拣咗好耐歌，最后就拣咗呢一首咯。 咁当初拣 demo 嘅时候，即系坐低去即系物色个方向嘅时候，其实前面有冇话倾咗一啲乜嘢，然后得出一个方向，我哋揾嗰类嘅 demo 啦，咁样噶？ 有啊有啊，即系我哋开头有试过咧，其实有几个方向嘅，因为我当时都未系好清楚究竟想点样，咁但系佢俾咗一啲歌我听，可能有啲咧就中版啲嘅，真系 upbeat 啲。咁有一啲咧就可能系电子啲嘅，咁但系最后咧呢一、這个我哋最后都觉得我想去 go for 一个可能即系因为之前系快歌啦，咁今次我都想即刻变翻首自己中意嘅抒情啲嘅歌。咁佢就会系咯，就揾咗呢类型嘅 demo 俾我咯。 咁佢俾你听佢嗰个就系佢嗰啲吉他好正嗰啲 啊，真系啊，斋一个吉他同埋佢喺度自己哼个旋律咯。咁我真系好中意一听就。 咁拣咗嗰个demo 啦。咁Randy 佢有冇话嗰阵时即系嗰只歌其实系佢即系几时作啊，或者系一个咩？即系谂住啲乜嘢咁样？ 有啊有啊，佢就系话谂起佢两个仔仔啦，就话即系如果有一日佢会离开佢哋嘅话，佢会好唔舍得。咁佢就喺个吉他上面写咗呢一首歌。咁所以哇，我一听到我已经觉得好有灵魂啊！呢个旋律，咁我亦都好 relate 到我自己嘅故事。咁所以就会谂翻起。以前曾經嘅一個經歷啦，就係嗰德國歌，我有冇聽過？ 有啊， 係咪？ 不過你再講都得噶，因為我唔記得係喺節目聽過定係私底下聽呢個， 佢分唔到啊，有啲嘢係啊， 應該係節目嘅。嗰時就係同一個德國嘅男朋友啦，即係大家都談婚論嫁噶啦，但係好可惜佢就喺香港揾唔到工啊，咁我哋就被迫分開咯，咁而我又。即系过唔到去去嗰边生活啊！即系真系会好唔习惯咁，我自己香港又做嘢，咁所以最后就被迫分开咗。咁而呢一个嘅感情咧，都停留咗喺自己嗰个脑海咧，即系嗰种感觉依依不舍感觉。我谂都有十年时间咧，十年后你谂翻起咧，你都会好挂住佢，唔知佢而家点咧。 因为不是不中意佢，好像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大家都中意，但是原来最终的结果 是 不是 happy ending 咁样。 冇错，真的 help 不到你冇嘢可以做得到咯。 咁但系之后有冇特别联络？即系因为佢都可能喺香港揾唔到工作，翻过去嗰边生活啦。 都有间中有几个 email 嘅开头，咁但系后嚟佢好似都即系自己有自己家室啊，咁就冇乜再沟通咯。 有冇嗰下见到佢有家室？哎呀，咁 有啊，当然有啦，即刻好唔开心。系啊，咁跟住咧就冇啊，其实都即系都会祝福佢，但系自己都会觉得咁真系。The end 啦，咁样即系同自己讲，真系唔好再谂啦，冇机会噶啦，冇可能噶啦，不可能发生噶啦，咁样。 咁呢啲作品做起咗，好多时候都唔会特登 send 翻俾佢听噶，都 唔会噶，唔会噶。不过我估佢会上网听我啲歌。 系， 咁但系自己喺度谂。 咁变咗呢一首歌会唔会系即系呢一个经历叫做好？好徹底咁樣樣將嗰個諗法叫做放下嘅一個作品咧，即係靠呢一首歌去抒發曬啦，咁樣 都算喎， 會唔會真係呢一首咧？因為你頭先講十年時間，咁中間你都會出歌，都有權個感情投入落去噶嘛。 係啊係啊，因為呢一首歌其實去到最後咧，都係想講話，如果我哋兩個可以喺另外一個空間度去相遇啊，會唔會有一個唔同嘅結局咧？即系希望喺嗰度可以永远一齐咁样，系啊。 咁我头先估嘅即系歌词里边有一啲应该系 relate 到你，咁系咪真系类似我头先 mention 嘅例子，系可能真系喺你嘅经验出现？ 系啊，绝对系啊，因为其实都有 send 咗一段嘅故事啦，去俾填词人林若玲先生啦。咁其实我都有讲到当时系点样啊，我哋即系嗰、那个即系好 details 讲到，咁我同。即系嗰、那个男朋友啦，以前啦都会有一齐去过旅行啊，咁可能就赏花之旅呢样嘢就系令到佢可以联想到呢个歌词咁样，咁而当然即系佢即系会留低喺我屋企嘅衣服啊，咁都有啊，或者喺电视上面有时会见到佢 嘅國家嘅一啲嘢，你都會諗起咯。咁所以其實呢啲全部咧，佢都有擺到落去個歌詞裏面。 係咯，我就見到寫到咁 specific， 係有時即係一係就係佢自己好心感受自己嘅嘢，一定係某一個人嘅嘢咯。我就覺得 係我哋係有溝通過。 耳聞到你衣服清新氣味， 係啦，呢啲太具象嘅一啲 經歷過，你真係寫。 咦，你好似啊，你係咪有 咩？冇，唔會。即係 有冇收埋啲衫？ 我唔寫歌嘅，我聽歌嘅啫嘛。不過我中意聽呢只咯。 釋放。 咁喺編曲嘅方向啦，咁即係頭先一路有詞啊，跟住有曲啊，揀好曬咁。跟住編曲嘅方向咁啊 ，Randy 同埋阿黃兆明去編啊。咁有冇都其實你都有份，可能一齊傾下究竟呢首歌個編曲係點樣？ 編曲上面我就真係冇咁大嘅參與，因為我都好相信啊 Randy 嘅觸覺啦，同埋佢真係一嚟我去錄音，佢已經編到咧七七八八啦，好好聽。咁我都冇乜大嘅意見或者。系咯，即系都好中意啦，已经。 咁所以喺录音嘅时候，系咪都因为嗰样嘢好自己啦，又有份拣选，咁你听埋歌咁正嘅编曲，其实都好快入咗去嗰个状态度。 系啊，都好快去投入嘅。但系今次其实录音咧，其实自己都有少少唔同啊，因为 Randy 咧，佢系会叫我咧，即系唱得真实啲，唔好咁似唱歌。因為可能我以前咧都會慣咗某一種唱腔，咁我睇翻有時即係 YouTube 而家咧 MV 入邊啲 comment， 有啲人都 realize， 即係佢哋都發現到，咦，嘉怡改咗唱腔喎呢一首歌，咁我就係想講，其實真係要多謝阿 Randy， 因為佢咧係教我點樣放鬆啲把聲啊，直接啲啊，唔好怕有瑕疵嗰種感覺去唱出嚟。佢我覺得佢真係街得好好咯，好似唔似係我以前咁樣去唱㗎咯呢隻歌。 但係嗰啲街嘅方法係咪其實心態上或者想像上嘅嘢多於一個好技術性嘅嘢㗎？其實 兩樣都有啊，兩樣都有。因為技術上咧，佢都會叫我唔好扭啲字啊，或者有時呢個位唔好咁震啊咁樣。咁所以喺畫面上面咧，佢亦都有話：哦，呢句歌詞你要諗啲乜嘢啊？呢度要激動啲啊！咁所以佢係真係話俾我聽，邊度係應該即係 sad 啲，邊度激動啲，咁令到隻歌係好有呢個起承轉合咯。 咁啊，錄音嘅時候係咪要攞啲 紙巾？ 德國嗰啲 postcard 啊，德國啤酒杯， 仲擺喺度喊啊，大佬，仲擺喺度。 咦，你又知嘅？ 講下笑，係因為一啲即係好可能好具體，即係除咗頭先講一啲 technique 上嘅注意，你要去聯想翻 relay 翻嗰種嘅心情，除咗你自己腦海幻想之外，佢會唔會點樣去介你去進入嗰、那個？世界咧， 其实都有嘅，即系佢会问翻我以前嗰个经历啦，咁我会同佢分享啦，咁我哋倾偈之间，咁嗰个感觉又翻咗嚟啊，咁我录音之前，我都有特登开翻啲 email 嚟睇， 哇， 好似要约自己啊， 你再经历一次嗰、那个， 系啊，你要约一约自己个伤口，你先至可以去唱呢只歌， 系。 咁但我覺得音樂就係咁啊，即係如果你太開心，可能都唱唔到一啲 sad 嘅歌。咁所以係要保留少少呢啲嘅方面喺自己嘅心入邊。 嗱，咁喺呢個歌曲上面，你有 send 個 message 俾即係 Randy 去邀請佢啦。聽個 MV 你都 send 咗 message 俾第二個人啦。 哦，係啊，我成日 send message。 係啦， 點解你唔得人 send 下俾我啊 ？send 咩有咩用啫 ？send 咩 ？OK， 屙尿啊，起身咁啦。半夜 send message 嘅， 拜拜。凌晨四點咁樣。 系啦，MV 上面就 send message 俾阿方力申邀请。 系啊，其实我同佢之前系见过一次面嘅啫，喺公司，咁亦都唔算真系两个人嘅合作嚟嘅，因为大家都系上某个节目，可能做嘉宾咁样啦，都冇乜即系真正交流。咁但系咧，后嚟我知道要拍呢个 MV， 知道咗个故事之后，因为个故事咧就系讲我真系对一个。男仔念念不忘十几年啊嘛，咁而我觉得佢个形象啦，同埋佢又有才华，有内涵，又靓仔，好啱做呢一个角色，咁所以我就咧即刻喺 social media 嗰啲 app 度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佢啦，我就话啊，唔好意思啊，好唐突咁样问一问你，啊可唔可以做 MV 男主角？咁佢就话啊，我好耐冇。 做过即系 MV 拍过 MV 噶咯。跟住我心谂，哇死啦！诶，佢会唔会肯开呢个金口？即系叫咩啊？即系 亮相啦， 亮相系开亮相，开 金口就合唱版噶啦。佢其实可以试下， 我都想 是有噶啦，可能 系 我都好想。 嗱，我哋唔知道，我哋真系问下啫。 我都好想邀请 佢，系啊，合唱版咯。 咁咧，跟住佢咧就应承咗我，佢话啊好啊，佢都睇咗故事，佢啊都几好，我都可以试下。咁跟住就。应承咗我好开心，系啊。 咁喺呢个故事上面，系咪都你都又系同人哋有同拍摄团队都有分享到少少自己嘅故仔？所以个设定好似你头先咁讲嘅 ，MV 都会讲系我真系一个男仔十年冇见啦， 系 要去澳洲啦咁样。 系啊，其实都有同编剧阿 DC 佢咧去倾啦。咁其实佢都好好，即系写得好近似。咁佢就寫咗方力申咧，同我本身都好恩愛嘅。咁佢就突然間要去澳洲度追求佢自己嘅夢想啦。咁所以就要同我離開。佢都有問我可唔可以同佢一齊去。咁但系我就喺小巴嗰一幕咧，就係 send 翻個 message 俾佢，我話：咁我媽點啊？我要照顧佢，我要留低同我屋企人一齊。咁就被逼分開咗。咁而去翻 MV 最開頭嘅時候，就係佢喺澳洲啱啱翻嚟啦，即係可能過咗幾年噶啦。咁啊，啱啱翻嚟見翻我，點知我咧就已經同咗一個新嘅男朋友開咗間 cafe 啦。咁而我哋都有自己嘅啊好多共同嘅嘢，即係事業啊、愛情啊、家庭咁樣。咁就真係唔能夠突然間拋棄呢一切，再同翻方力申一齊咯。咁所以呢個係一種。啱嘅时间遇到啱嘅人，即嗰个方法，嗰、那个讲法啊，啱嘅时间就遇到错嘅人， 嗯， 唔系错嘅时间 遇到啱嘅，嗰个人就点都啱嘅， 系啦， 哎，好乱啊， 系啦，即嗰个人都点都啱噶啦，不过系好嘅时间，错嘅时间遇到， 啱啦，你啱啦， 嗰个人点都好嘅， 如果遇到嗰个错嘅人就真系好错， 系啦，咁个啱嘅时间都唔系好啱啊， 其实都系唔啱啊， 系啦，同埋因为喺 MV 里边都会见到有即都几细心，可能喺一啲画面上面会呼应歌词，即例如可能会讲话。咩爱仿似勒住自己呼吸那光环，佢就用咗个颈链一个圆氹哚。 哇！我冇谂过呢个 point。 我睇嗰下，唔知啊，我即系我自己觉得噶咋。 细心、啊、 因为嗰下 你咁细心嘅，你有冇女朋友啊？ 有时系咁噶，有时细心唔一定有女朋友。 哦、okay, ， 因为有时啲细心系 nerd 嚟嘅。 唔紧要，你喺度呼吁一下吓，多性啊系需要一个女朋友。 系啊，因为佢嗰种勒住光环就好系嗰个链嘴嘅嗰个象征。我唔知系咪佢哋拍摄有咁样谂，但系我睇嘅时候有咁嘅觉得。 其实佢哋系想讲有一个爱情咁样嘅定情信物咯。咁又真系冇谂到话系一个。箍住你嘅一个光环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颈链都系好重要嘅，就系佢离开嘅时候交俾我。点知我同咗新嘅，即系有新嘅恋情啦，或者有新嘅生活咧，我都仍然带住，即系我未放得低咁嘅意思咯，系咯。 所以呢一个好真实嘅故事投放咗喺谭家贤呢首新歌《不散》里边嘅， 咁啊 MV 亦都会睇到当中嘅一啲嘅细节位啦， 系啊，大家可以睇下，好似我咁再揾下冇啲咩系啦， 有啲咩 去做导演嘥咗你啊，波成真 系，做男朋友都嘥咗， 多谢你哋啊，好啊。好啦，我开始怕丑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多谢谭家贤， 多谢 你， 拜拜， 拜拜。 对你一切被淡，但已死了旧情又翻生，我再看眼，没法限制怀念泛滥，若要将当初想法痴里忘记，真的不简单，放低你这样难，任你的画面再渐如幻石一样，泪水冲不散，要重新厚患，别想背风患，情感再。 情还未退更。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谭嘉仪嘅派台作品《不散》，咁我哋听日五点钟收到音乐再见啦，拜拜。